第141集，阿文不见了。仁义带着战士们从南门安全出入口进入了 B 楼，一楼大堂中间有7米挑空，由于烟气和火都在往上走，尽管这里离起火点最近，但火场环境反而比他们想象中稍好一些。 高哥，带几个人去找水，找到了汇报。 是。 仁义给自己拴上救援绳，绳子的另一头扔给何逊。 孙定义，跟我去前面探一下路。何逊，你跟他们先留在原地，有情况随时沟通。 OK。 两人拴着绳子走进了浓烟里。 连狼的防火卷帘门在北一门，地图你记住了吧？ 记得。 咱摸着墙走，以立柱为参照物。 现场浓烟滚滚，且越往北能见度越低，方向感在这种环境下几乎不可能存在。他们只能凭借着地形图和对现场格局的判断确定大概方位。 消防员，有人吗？ 有人吗？ 一边走，两人一边接续着喊，越往前走体感温度越高，他们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。穿过层层烟气，赤红的火光不断地在瞳孔中放大。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爆响，两人训练有素地往地上一扑，那爆炸却没停，就像点了炮仗一样，一个接着一个的炸响，而且跟鬼打墙似的，东一下西一下，吓得两人贴在地上不敢起身。 你们怎么样？ 不知道什么破玩意儿炸了。 咣当一声，一个脆物在仁义旁边落地，他扭头一看，是一个炸得开花的铝罐，好像是发胶之类的东西。等到那阵爆响停止了，两人才费劲地从地上爬起来。 哎呀，所有装备里我最讨厌的就是这身。 我觉得挺酷，像宇航员。 人宇航员能飘，我们跟罐子铅一样。 那你脱了呀。 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 少说话，省点空气吧。 仁义带着孙定义躲避着四起的火焰，不断往前推进。 前面应该就是北一门了，这里看不到卷帘门，得再靠近一些。 前面火势太大，过不去了。高队，找到水了吗？ 只有一个消防栓有水。 你顺着墙摸过来，我们在第三根立柱附近。 任队长，我们也找到一只。 很好，你们几个两两一组，在火焰外围搜索一下有没有受伤人员，其他人跟我去北一门。 几分钟后，两只水枪跟仁义汇合了。 北一门就在前面，咱们推到近的地方才能看看怎么放卷帘门。水枪给我，没穿防火服的站在后面。 仁义和孙定义抱着一只水枪，何逊和他的战士抱着另一只，他们齐齐开水，顶着大火往前走。水火结合产生了大量的水蒸气，现场热得跟地狱一般，仁义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汗淌得跟小河一样。 严爵，把水枪对准一层B 楼一层北一门，我们正在往北一门走。好。 严爵的两挺高压水枪从外面冲击着一层连廊的火，把大火暂时给压制住了。瞅准时机，他们抱着水枪大吼着冲了上去，将嚣张的火焰从中间劈开一条道路。在连廊大门已经依稀可见的时候，任意说道： 何逊，你在这里留一支水枪和一半人守住阵地，我去试试。 好。 和火的战斗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，在这种烟火弥漫的地方，如果他们全部深入阵地，很可能会被大火打个回马枪，断绝后路。所以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留在阵地之外守住他们的退路。仁义刚进消防队的前几年就犯过这样的致命错误，急于去救人，带着水枪冲进了死路，结果水带烧断了，身后火又连成了一片，救援的战友要是晚来个两分钟他就死透了。仁义和孙定义等人继续用水枪开路，终于来到了北一门，也看到了门上的卷帘门。仁义扛着逼近人体忍受极限的高温走了过去，手札外面的玻璃罩已经融化了，他想伸手进去拉，却发现手套太厚，根本无法抓握。他从腰间抽出撬棍，插进手札和墙体之间，用力压下，只听头顶传来嘎吱嘎吱的声响，卷帘门的铰链被放开了，整个门在一声巨响中重重落地。耳机里传来好几声欢呼。 一层的防火卷帘门放下了。 防火卷帘门通常能阻挡大火2到3个小时，是非常有效的将火灾隔离分区阻止蔓延的手段，这时间足够做更多处理了。 从机动部队调几个人过来把一楼的火灭一灭，我们还得往上走，还有6扇门要放。 一行人退回到安全地带，通过对北一门的了解，仁义说明了一下卷帘门的位置和放下的方法，然后进行分组。 队伍分成了三组，他、何逊、高格各带一组，每组负责两个卷帘门。分组完后，他们各自带着装备出发了。仁义和孙定义几人前往六层，六层是卖服装的，过火情况比一层严重多了。一是因为空间拥挤，可燃物多；二是没有一层的挑空结构可以释放压力，烟火全部堆积在下面。才刚踏上楼，他们已经感觉到汹涌的热浪。孙定义检查了一下走廊的消防栓，喜道：“ 太好了，这两个口都有水。” 崔义胜把肩上扛的水袋放了下来，接上消防栓，舒展水袋，动作利落又迅速。 这里地形比一楼复杂多了，但结构是不变的，靠墙走，找立柱啊。刘辉，你带他们三个往另一个方向搜救，用水袋引路，无论什么时候不准松开水袋，有危险马上退。 是。 李萨，你跟着我。 是。 几人分头行动，由于四周布满了商铺，他们尽管想靠墙走，但是却不停地出现偏差，眼前全是浓烟，连透视镜都看不了机密。仁义和孙定义合力打开水枪，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路。 是这个方向吗？ 反正肯定是北。 孙定义低头看了看指北针，他们的手臂上有一个集成各种功能的液晶板。 消防员，有人吗？消防员，有人请回答。 隔得老远，他们能听到另一组战友的呼唤声。大约这么挺进了几分钟，面前的大火越烧越旺，根本无法通行。 前面肯定就是北一门了。 这火太大了，过不去啊。 头顶突然传来异样的响动，仁义抬头一看，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在浓烟中晃动。 快躲开。 仁义将离他最近的崔医生推向一边，两人双双摔倒在地，一排探照灯咣的从头上砸了下来，就落在他们刚刚站立的地方。这还没完，头顶的吊顶材料乱七八糟的开始掉落，几人连滚带爬的缩进了角落里，心惊胆战的等着他们落完。 大家都没事吧？ 没事。 这时刘辉急切的声音突然在对讲机里响起： 人队，我们刚刚听到有人呼叫，人还没找到，阿文不见了。